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天的7点钟了，叫醒你的依然是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这音乐太调皮了吧。 哎，今天早上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收到早安音乐秀的深情表白了吗？ 一颗真心价99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蜜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笑加99滴眼泪，等于100分恋爱苦辣3天。把手伸进糖果盒，交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俏皮的歌曲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对， 今天虽然各位收到了我们的深情表白，但是我们也收到了各位的深情吐槽。 为什么？ 主要吐槽的目的啊，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更新一下签到系统啊？大家提前5分钟开始各种点，都以为点不进去啊。 对，还有人说呢，你看我用的是大华为手机，没问题，信号更是杠杠的，就是进不去啊。 只能说是签到人太多了，然后有一点火爆。不过大家不用着急哈，因为我们也确定了一下，好像问了几个签到前10名经常上榜的朋友，他们说这跟先后顺序没啥关系，基本上也就看你够不够资格当经理。 其实也就是还是有一定运气的成分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早一点或者是卡着一个时间点的话呢，相对来说几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点啊。 嗯，那么今天的签到前10名已经火热出炉了，在公布之前，还是来先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 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晴台的气温是5.2度。今天的本市的高空仍然是受到了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比较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晨的气温有点低，所以大家呢要注意添衣保暖这件事情啊。 嗯，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1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也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风力比较小哈，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就是今天早晨哦。 对， 最大相对湿度是80%。 嗯，最近呢，感觉天气好像稳定到了一个值上面啊，好像重新的这个秋高气爽、阳光云淡的这种感觉呢，又来到了我们身边。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适宜的多开展一点点的户外运动啊。 嗯，那么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已经开心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我上榜了，第一名，来恭喜一下。蒲公英在飞获得今天的签到 Top One、那第二名呢是蝶韵芳香，第三名小鱼游啊游，第四名范式风渊，第五名是七秒的记忆。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蔷薇，第七名是 ZLW， 第八名是赵林璇，第九名夏雨，以及第十名 A Slow。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感觉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排行榜当中有很多的新朋友进来了哈。 新人， 那可能是最近被我们两个 battle 的这个图片啊、小视频啊刚刚吸引进来的新的朋友。 也有可能是新人有新气象嘛，毕竟有人官宣了。 对，今天官宣一下哈，我们昨天的这个小视频的通关密码有很多人是没有听到的。 是。 那么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胆子大，或者 是。 自己忘了自己的那个。 哎，对，我怎么忘了呢？昨天是胆子大。以及吓一跳哈， 对，胆子大或者吓一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抖音小视频了。那么周四呢，我们的 battle 继续，今天月月鸟小哥哥跟晴要唱歌，昨天呢一首呼市话版的晴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 从早说到晚哈。昨天晚上还有人说，哎，能不能在娱乐最王牌唱，我说算这不是这个的保留项目啊。 哎，说到你昨天去娱乐最王牌，今天好多朋友在问，比如昵称说郭锦鲤，请问昨天的钱送出去了吗？ 哎，不知道为何，然后去那边以后呢，原来叫散财童子。 对，散财童子月月鸟，请问昨天送出去了吗？ 但是昨天其实没有送出去，所以他们今天的奖 还没送出去、 奖池还在往上垒。 那是不是需要我去啊？ 有可能需要你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跟双色球有点像啊。现在已经开始垒往2000开始冲刺了，所以我昨天说到他们是白给1000块。好了，不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确实呢有他们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早晨有我们一些的欢笑了，是不是啊？ 提到散财童子啊，那其实 提这还正专门提到吗？ 不是说真的是做散财童子的，但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跟散财又有点关系。因为你像今天是10月18号了嘛，双十一和感恩节黑色星期五的攻略做好了没有？购物车装好了没有？有没有看看女朋友的那个，再翻翻自己的荷包，觉得今年还养得起吗？ 女朋友的购物车我就更不敢翻了呀。如果她的这个购物车当中有很多东西的话，对不对哈？ 对，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就是购物车当中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是哪一类产品？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让大家跟我们晒过自己的购物车，但相对来讲就是年轻女性，差不多就18到34岁的女性。那么答案就是显而易见了，主要就是美容跟护肤品了。 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大家比较显而易见的，都不用看购物车。出国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真正拿购物车的时候，基本装的也是这些东西啊。 对，但是不同地区的人对于美的诉求不太一样，所以呢，有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就亚裔女性在脸部护肤上的消费要比全球平均要高出70%，就我们更在乎脸。 对对。然而非裔女性呢，投资的重点则在头发上，为了保持住顺直柔滑的头发，他们在美发产品上的消费达到了其他人种的9倍之多哇。 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虽然不太一样，但基本的原则就是相通的，那么就是你最在意什么，就越是会心甘情愿的为他掏钱，希望达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愿意为什么东西掏钱吗？ 不今天来想问问大家啊，因为还没有到双十一啊，就是现在谈论花钱这个，我觉得未免太早刺痛大家的神经了。 有道理。 今天想问问大家，为了变漂亮，你坚持了哪些好的习惯？ 哎，这怎么感觉是专门为刚才那些买护肤品的人开设的话题哈？ 就是为了变漂亮，你坚持了哪些好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坚持敷面膜啊，或者等等。但你要问我一下，我有个特别棒的答案送给你。 那你是为了变漂亮坚持哪些好习惯呢？ 你怎么这么不情不愿的问？你要很有热情的问。 那为了变漂亮，你到底坚持哪些好习惯呢？静宇， 坚持开美颜。 疯掉了，这是一个答案吗？ 当然呢，就出现在朋友圈的我永远都是漂亮的呀。 太猝不及防了。 当然，日常生活的我也是漂亮的呀。所以来问问各位，为了变漂亮，你都坚持了哪些好的习惯？ 下面这首歌曲太应景了。 对对对，但比较偏重女生，那我们也欢迎男生来参加哈。比如说为了保持身材，或者说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健康， 其实也是变漂亮了。你坚持哪些好习惯？男生也是一样的啊。 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怎么改变自己。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 这首歌的名字呢，成功说明了一个，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要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所以各位为了变漂亮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呢？ 妈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都出来了。 你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上升到多么高的高度。 对啊，这高度也太高了。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出来以后，我发现基本我还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我的生活习惯跟变漂亮这件事儿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现在月月鸟小哥哥走到这一步，都是为了没有坚持变美的好习惯。 我走到哪一步了？我感觉你刚才说完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有一首歌是特别适合我。我从崖边跌落。 写成话送给你啊。 对啊， 来问问各位为了变漂亮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哈。 Rio 说坚持的习惯呢是工作日6点准时起床，6点半的准时出门，然后工作哈。 对，那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早睡早起这一点哈。专心肯说也说最基本的就是早睡早起，坚持很久了，晚上都是10点睡，早晨5点起啊。好适合我们这个班次啊。 没错。 睡前喝杯牛奶，早上要喝杯温水，这基本上就是每天都需要坚持去做的 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习惯哈。这个零度呢说坚持9点上床睡觉， 六点起床， 对， 不是六点起床，六点起床我能理解，九点上床睡觉，我觉得基本是小学生的作息时间吧， 太早了吧？你没有什么晚上的娱乐生活之类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反正对我的话有点难以想象啊。果 VC 说呢，坚持每天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哎，这是很多人都提到的哈。 对，就比如说早上晚上睡之前喝牛奶，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然后要早睡早起。江中小山谷也说要坚持多喝水，不是每次都说漂亮女人八杯水吗？有没有变漂亮不知道，但是觉得目前的这个肾道功能还可以都可以把它们消解出去、 这也是一种养颜的方法了，对不对？你肾不好那你脸上肯定这个气色也不太好呀，对不对？ 但是我要把飞鸟单独拎出来跟广大的男同胞们做一个标杆啊，大家仔细听。他说，为了让我老婆能变漂亮，用上小黑瓶、小棕瓶、小红瓶，那个叫红腰子啊，我坚持赚钱给老婆花的好习惯，鼓掌。 哎， 手动鼓已经不足以表达我的这个敬佩之情了。 我能说句实话吗？老婆肯定在听。 但是提到了这个化妆啊，小陈曾周丽娜也跟我们说，我坚持化全妆。比如说男生可能不太懂哈，就是这个粉底、散粉、眼影、眼线、睫毛膏、高光、修容、腮红、口红，一个不差。 口红我知道。 你就只知道口红啊？ 其他也知道了，但是具体干嘛的不太清楚啊。 对，所以为此每天要少睡半个小时啊。 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那这件事我倒是想问一下我旁边的静瑜，你能做到这样吗？ 不行。我作为一个每天五点，我就是五分钟就能出门的人，就这个我是真的做不到。当然就如果是看什么场合，但如果说早上起来为了上班的话，是真的做不到，就是我宁肯多睡半个小时。 所以你看你自己，你改变自己要从你自己开始，你从明天开始四点半起来化妆好吗？ 我四点半起来化妆，早上也就只见你一个人，我就有点亏。 让我也感受到美的这种快乐好不好哈？ 你看大家很美哈，大家每个人的头像就这样。各位为了变漂亮都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Here we go. I can't wait to smoke them all whole, packed like Marlboro.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blow it in your face. I can't wait to rev you up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Ferrari. Tearing up the gravel, watch you unravel. Now it's a party. Hey, I can't wait to cast my spell.Covered city, dirty southern, got you dripping like no other.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ll let you stay. You 来自 Lady Gaga， 这样编曲的形式配上 Lady Gaga 特别独特的嗓音哈，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感觉。 太棒了这首歌曲，而且你会发现跟早期 Lady Gaga 那种暗黑系的哥特风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有一种美国的这种主流的这种田园或者是摇滚当中的柔和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Lady Gaga 也算是潜下心来去研究了一下自己所在的土地上的这些音乐，然后重新柔和出这么一首歌曲哈。 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Lady Gaga 的最新动向，那么就是参演了《一个明星的诞生》的这部电影。那么 Lady Gaga 和布莱德利库珀主演的《一个明星的诞生》的原声碟最近也是登顶了 Billboard 的200大专辑排行榜， 厉害啊。 OST 也能够登上200大专辑排行榜，这也是他第五次登顶了，当然呢也是库珀的第一次登顶啊。《一个明星的诞生》呢是 Bradley Cooper 的导演处女作，10月5号呢正式登陆了北美的市场，口碑和票房的反响都不错。而面对热门大片《毒液》的挤压，仍然创下了歌舞类题材的第三高票房的表现啊。 嗯，那么第三高票房的好表现，那么其实大家看看前两部就觉得说这一部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嗯， 而且之前在选角的时候啊，大家也都是啊蛮有争议的，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人可以演，那个人也可以演，因为要演一个明星的诞生嘛。结果最后选的 Lady Gaga 之后，大家还都蛮啧舌的啊，为什么是他？ 那他本来就是明星了，对吧？ 对，但后来他这个明星有点剑走偏锋哈。 是啊， 但后来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可以期待一下国内的上映。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今天来关注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话题，为了变美你们都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呢？来过走过跟我们说，坚持敷面膜呀，必须是早晚各一张，主要是 各一张。 对，秋天冬天太干燥了，不用面膜感觉脸崩崩的，所以要多给脸部补水，就所有的面膜像我来考一下郭鹏啊，你知道纸膜面膜还是水膜面膜还有睡眠面膜有什么区别吗？ 妈呀，还有这些区别吗？那这东西不是都叫面膜吗？就是，但是就是你的意思是早晨和晚上用那个东西不一样是吧？ 那不是，他们的材质还有使用方法就不一样。 这个我知道了，纸质面膜就是纸做的，水质面膜就是水做的。 胡，算了，放弃治疗。刚刚提到了双十一，还有黑色星期五，他说双十一的时候可以不够多买面膜，因为整整一大箱了，囤了好多哈。但是好好先生跟我们说，自己编织变美的习惯呢，就比较男性化了。 对，他说呢，我的习惯是每周末去奥森跑一个半马，太厉害了，每天跑保持10000步。我媳妇儿呢，每月保持化妆品消费在3000的水平。 每月3000，这个也真的还挺夸张的。 这样我觉得也好，就是到双十一那一天呢，他也不会多了，对吧？ 反正就是每月三千。 对。 或者小辉跟我们说，晒黑以后啊，我坚持一个星期天天都用牛奶去敷面膜，保准你能白一个色号，其他小仙女也可以试试。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下啊。哎，我今天发现完全掉到了这种美妆或者美容的一个节目当中，搞得我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啊？ 哎，但其实有一些建议你是真的可以用的，比如说仁义跟我们提到的说坚持防晒， 啊对， 每天早涂防晒，中午再补一次，因为抗老的第一步就是防晒。可是因为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让我们感觉到，比如说像粉底一样你变白呀，眼线一样眼睛变大呀，所以经常会忘掉。但是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伤害是非常大的，潜移默化当中就让你看起来，哎，我怎么突然变老了？ 对，这个我还真的是知道啊，因为之前呢不太懂这个美容或者护肤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后来有人说，这个防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我去泰国之后，真的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一天没涂防晒霜，第二天这个洁白已经是路人，对吧？ 你还是洁白，哎， 洁白， 忍不了了已经。小一下也跟我们提到说，美丽的心情和健康的作息可以保持美丽。他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87岁的爷爷和奶奶，笑容都非常的灿烂， 真的是很美丽啊。 各位为了变漂亮都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呢？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很多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民谣音乐人的合唱，我们向往在哪里。 哭喊才能在贪局之间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只狂飞

片叫做梦想，在阳光里早晚被晒干的记忆，早晚最快乐的你。 Good morning，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享用完音乐早餐的各位，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了变漂亮，大家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刚刚在广告的间隙啊，看到了这么多对自己。那叫什么？不能说 有要求。 对对对，有要求。我本来想说心狠手辣， 心狠手。 不，因为大家这种坚持， 做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我真的是做不到啊！比如说，小荣就要说长期不吃晚餐， 哇，厉害啊、 不吃主食来保持身材，这其实有点就对健康其实不太好。 但是他其实发了一张照片了啊，然后确实身材还挺好的。 但是还有朋友推荐了健康运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花姐给我们说推荐练一下瑜伽，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麦兜不兜也说2年前每天开始坚持锻炼至少半个小时，成功减肥变漂亮，要一直坚持这个好习惯，一直的漂亮下去。 有道理啊。那张海洋的这个答案呢是独辟蹊径，他说为了变美，我坚持听早安音乐秀。 手动鼓掌，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呢，坚持听早音乐秀的话，证明你会早起啊。 是， 刚刚我们说到了早睡早起，其实这也是坚持让自己维持一个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变漂亮的第一步。 然后听的时候呢，可以先喝一大杯温开水，然后呢开始不停的压腿，对吧？ 对， 然后不停走路，然后最后呢，你看你听完了这个早音乐秀呢，然后身材还变好了，对不对哈？ 除了刚刚建议各位的晚上睡觉之前一杯牛奶，早上起来一杯温开水之外，还可以喝汤。比如邢腾就跟我们说，汤水什么的最养人了，你看广东人有这样的习惯，可能北方人平常不是很习惯喝汤， 对， 而且这样也挺养人的。 广东人呢，如果喝到汤呢，煲汤啦，对吧？什么 煲汤啦，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煲汤。但是确实呢，汤水水呢，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养颜还是非常好的啊。当然 ，Dr. Zhao 呢说到了真相啊，他说这件事呢，坚持本来就很难。 对，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啊，你为了变漂亮都坚持过哪些好的习惯？果味 VC 跟我们说，我要多吃含 VC 高的水果呀。 看出来了，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啊。Yuna 说，这个女生呢少吃甜食会变漂亮哦，有这个 这个确实是对，因为甜食当中就是这个糖分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变老化。 但是 我好像之前看过这样的文章， 对，但是我发现所有爱吃甜食的基本都是女生为主 啊，对啊，没办法抵抗啊。ST 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吃饭80%，这个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吃撑，就你能感觉到说哦不饿，或者说哎有点饱了就赶快停下来。 80%什么意思？从来不知道，只知道什么叫吃撑。 对不起，月月鸟小哥哥戳到了你的痛处。宋伟也跟我们提到说， 啊， 只知道什么叫吃撑。 小好，我来念啊，静瑜。反射弧稍微长了一点点，啊，宋伟呢说，我坚持了30年的好习惯就是坚持吃早饭，只知道什么叫吃撑。早饭也要吃撑， 我真的是莫名被你戳中笑点啊。各位为了变漂亮都坚持了哪些好习惯，不包含吃撑在内啊，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静静静莫名的变得怎么忽然笑点感觉这么低，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你那个发声方式什么不知道， 对， 只知道吃撑。 完了今天造出了一个心梗。好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资讯吧，来缓和一下现在现场有点戏谑的这个意味啊。这个最近的艾尔巴宣布加盟了泰勒·斯威夫特来主演的基于音乐剧改编的同名电影《猫》，而且呢，在这部漫威宇宙当中呢，他其实是饰演过雷神的守卫海姆达尔的哈。 那这一次是加盟到音乐剧改编的同名电影《猫》当中了。猫是我算最喜欢的音乐剧之一了啊。那这次要改编成电影，选择了 Taylor Swift， 其实大家还都挺满意的。那么雷神也将宣布加盟了。现在呢，他主演并且还担纲过制片人的路德也多次获得过艾美奖的提名，所以也算是炙手可热的男星之一了。 非常厉害啊！光是去年呢，他就饰演了这个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黑暗塔》，以及搭档了劳模姐主演的这个《茉莉的牌局》，搭档威斯莱特主演的《远山猎鹰》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影片，所以呢，总体来说，这还是一部， 我觉得是卡斯非常非常豪华的一部影片了哈。 对，根据音乐剧改编的同名电影《猫》，那么在其中也非常期待的就是 Taylor Swift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唱段，或者基于这部电影写出一些新的主题曲呢？ 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 Taylor Swift 的歌，想借机给大家送一点私货哈，就是因为我刚提到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剧《猫》嘛，所以其中呢有一个唱段非常的可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Mr. Mistopheles。 To ask Mr. Mistopheles, the original conjuring cat. The greatest magicians have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Mr. Mistopheles' conjuring turn. And we all say,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 Mr. Mistopheles.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From his ears to the tip of his tail, he can creep through the tiniest crack. He can walk on the narrowest rail. He can pick any card from a pack. He is equally cunning with dice. He is always deceiving you into believing that he's only hunting for mice. He can play any trick with a cork or a spoon and a bit of fish paste. If you look for a knife or a fork and you think it is merely misplaced,You have seen it one moment, and then it is gone. You'll find it next week lying out on the lawn. And we all say,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 Mr. Mistopheles.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 Mr. Mistopheles.His manner is vague and aloof. You would think there was nobody shyer, but his voice has been heard on the roof when he was curled up by the fire. And he's sometimes been heard by the fire when he was about on the roof. At least we all heard that somebody heard, which is incontestable proof of his singular magical powers. And I've known the family to call him in from the garden for hours.When he was asleep in the hall. And not long ago, this phenomenal cat produced seven kittens right out of a hat. And we all say,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 Mr. Mistopheles. He's a bubble! Oh, well, I never was there ever a cat so clever as magical 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与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 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四缸高性能、四缸经济、两缸超经济三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五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 Cadillac。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时间的7:4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不知道什么叫八成饱，只知道什么叫吃撑的郭鹏的搭档静瑜。 大家好，我是刚才把我的搭档逗得乐不可支的郭鹏啊。 今天来问问各位的是，为了变漂亮，你都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啊？有朋友建议我们说吃饭不要吃太撑，吃到八成饱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女生不要太爱吃甜食，因为甜食容易让人就是比较容易衰老，看起来 是啊。反正大家呢各有各的一些说法跟答案了，但是我觉得的这个答案呢比较有意思。他说我这个变美的动力就是跟我老公吵架啊，每次呢一吵架就瘦，这次呢降幅高达6斤，腰围从2尺1降到1尺9。你什么腰围这么细啊？ 太厉害了。 对啊， 我觉得你们俩是职场吗？还是还动手啊？这个千万不要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哎，老公，我最近觉得我胖了，来吵一下。 我们还是用健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早睡早起啊，要吃早餐呐、啊 嗯、 包括说少吃甜食啊等等。但大家公认的比如说像多吃甜食啊或者喝碳酸饮料对健康不利、 嗯、 可是呢凡事应该都有个例外啊。 是的啊，英国的77岁的老太太杰基佩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杰基佩奇还是老太太、嗯、 应该是佩奇的奶奶吧。 对，应该会穿一双长雨靴，现在随时准备跳泥坑吧，是吧？啊，当然她从13岁开始呢每天只喝4罐百事可乐。 对，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想想从13岁到77岁啊。 而且有些特点啊， 嗯， 只喝瓶装的啊，不是，只喝罐装的，不喝瓶装的。 对， 就喝那个。 知道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对，就喝只喝易拉罐那种感觉的哈。 嗯。 但是呢，他住在了这个萨里郡的卡肖尔顿，育有4名子女，但是现在呢是4世同堂，而且现在已经这么高龄了，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因为大家其实应该在网上都看过一张图片，就是一罐可乐配合这边大概有多少颗方糖哈。 嗯。 所以64年来，他喝下的可乐所含糖分相当于差不多300万颗方糖。 对。 300万颗，但他至今依然保持着不错的身材、 嗯、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例子就是来实力打脸我们的话题，为了变漂亮你坚持了哪些好习惯。 坚持好习惯就是每天喝4瓶可乐。 坚持这个坏习惯也能变漂亮啊，身材不错，而且他宣称说一直没有发胖并且身体健康，这可能就是凡事当中的那个例外了吧。 其实那个他的秘诀就是喝完4罐可乐以后就开始去跳泥坑了，跳一天。 就还是有运动的是吗？ 对， 你只看到了他喝可乐，没有看到他认真在运动的样子、 哎、是真事儿。你说他只说他自己喝可乐，但真的有可能老太太也保持了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习惯了，对不对？ 但对我来讲说每天4罐可乐是不是有点甜呢、啊、 确实有点甜。 肩颈部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心 的上班路。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还记得这位歌手他是谁吗？ 这是听前奏猜歌名吗？ 没有， 忽然来到了娱乐最王牌啊！ 今天周四，今天是静音乐月鸟小哥哥的唱歌 battle 环节。当然，今天我们有第一波唱歌预热哈，我们要唱这位久违了的歌手的歌曲。 是。想他的唱。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 猜出来了，这是阿杜的歌曲《他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曲当时是在偶像剧当中男才女貌吧，我记得当时应该还是林心如跟陆毅一起演的，因为做主题曲，所以大家都会唱。但这首歌曲带给大家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他为什么在车底啊？ 对啊。 为难着你。 月月鸟小哥哥，你准备好了吗？ 啊，是我先唱吗？ 当然。 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 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阿杜待会儿会打电话来了。 怎么样？ 不过阿杜虽然不会打电话来，可是阿杜真的会来，因为今天阿杜在 FM974 有新歌首播哦， 全新大首播， 全球首播。 Hello， 我是阿杜，我回来了，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备忘录》，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看不太清楚，一身灰尘加上雷雨，越走越无助，我不停地赶路，梦不停的短路，脚踏记忆的泥土，但心定在当初。风声在胡闹，也不会把心声移除，不定时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有人记得幸福，有人忘了结束，我一个人往前走，走几万公里路，一个人感触，一个人欢呼，一个人走上备忘路。今天的热度，雨天的湿度，阴天可怜的能见度，失恋的地图，风吹破旅途，月光安慰了备忘路。忘记人停刻，想念谁给我问孤独，失恋的地图，风吹破旅途，月光安慰了备忘录。忘记人听歌，想念人听哭，我是谁给问问孤独，谁把思念缝成衣服，这条路不必搀扶，这条路不平。

Good morning,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聊聊运动减肥这件事情。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游泳和跑步哪个更加减肥？或者是比较某两项运动哪个减肥更快？我们在网络上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推荐，某某运动会更加减肥之类的哈。难道运动也分强效和低效吗？实际上不存在最有效的运动方式。运动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安全性，然后呢是最容易坚持下来的一种方式，这样呢运动养成习惯之后才是最有效的。所以呢，未来几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些最有效的运动方式，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不管什么运动方式，最重要的是坚持、努力和勇于去尝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首单曲，来自于派伟俊以及周杰伦《功夫熊猫三》的主题音乐 Try， 去勇敢地尝试一下吧。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请管理，我送你来冠军，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赛我强敌故意穿马丁，在无限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土地写下的字，这勇气 I do try try to be who you are and you all do fly fly step into the light and see if you will find 8: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看到大家评论以后不太开心的郭鹏。 所以是刚刚我们的这个 battle 大战，就是以绝对优势又赢了，好 大家就也要给我搭档点面子，不然我们俩每天见面也怪尴尬。你说我老赢他， 干嘛绝对优势？你哪有绝对优势？你无非就是对这首歌曲的意境比我熟一点，因为你经常在车底，对不对？ 什么经常在车底啊？但说实话，刚刚阿杜的新歌还真的蛮好听的，就感觉久违了，但突然听到熟悉的嗓音，还是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 是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 FM 九七四最新的这些全新的这个歌曲的大首播。当然，刚才呢，我跟静宇也算是摩拳擦掌的小试一把牛刀。今天呢，我们俩真正的这个battle 的环节其实在后面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8:30左右，我们俩可能会为你送出这样一首歌曲啊。 是的，那么今天也问大家，为了变漂亮，坚持了哪些好的习惯呢？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刚刚有说，哎，很多朋友就坚持不吃晚饭或者不吃主食什么之类的。 对， 熊大专门来提醒我们说，漂亮跟瘦不能画等号。 有道理， 我不能更赞同，特别好。 是的，因为呢，前两天有人跟我聊到这件事情啊，他觉得呢，前凸后翘的身材要比瘦要好得多，是不是静宇？ 对，这要看男性的审美，就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哦，瘦就是身材好，但有些觉得说，哎，有曲线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健康的， 对，健康的，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漂亮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还有郭颖艳敏哈过来跟我们说，听早秀可以变美啊，因为每天都嘻嘻哈哈的笑，就笑一笑十年少，所以这样可以变美。 但是每天都嘻嘻哈哈的笑，我们并不开心，好好笑就好好笑，干嘛嘻嘻哈哈的啊？ 就我们节目除了给大家带来欢乐之外哈，还会提供很多还蛮好玩的资讯的。 嗯， 比如说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已经期待很久的冯德伦制片吴彦祖主演的电视剧《荒原》，昨天全网首播了。 你干嘛把吴彦祖那么凸显出来？ 吴 彦祖主演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荒原》，昨天是全网首播，而吴彦祖所饰演的桑尼呢是精通武术，令人畏惧。他在一次伏击当中救下了少年 MK， 很快的发现呢少年身上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所以呢两个人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了一起哈。 嗯，那他们的关系也逐渐发展成师徒关系了。吴彦祖作为这部影片的主演以及主创，还亲自参与到了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些武术指导。 太厉害了啊，吴彦祖都能当武术指导了，对不对？ 提到这里呢，我要给大家送出一首我选吴彦祖，但是高晓松的歌也还不错的。 你为什么放出了高晓松的歌？ 就是提到吴彦祖就会莫名想起高晓松，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对他有点歉意吧。 好吧，我最喜欢的高晓松为大家带来的他写作但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啊，来听看。 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天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正棒来袭！无论您是海外游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各位，8点20分，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为了变漂亮你都坚持了哪些好的习惯。 嗯， 刚刚呢也说到英国有一位77岁的老太太，每天坚持喝4罐可乐，可是人家身材还是很好。 好习惯，嗯， 好让人嫉妒啊。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灰灰菜头的答案啊。他说我是那种呢心态特别好，什么好东西对皮肤好对身体好呢我就吃什么，所以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10岁娃娃的妈妈哈。 嗯，他说现在自己每天早晨都坚持喝自己榨的豆浆，里面可能会配一些黑米啊、薏米啊、芝麻、红豆啊，总之就是很健康很养生。 哎，听起来好像感觉还不错啊，有点像这个前两天有人说摇滚歌手到中年也要拿一个保温杯中间 泡 枸杞的感觉哈。 是，那其实有一种养生的说法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什么你自己就是什么，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组成了你身体的细胞，组成了你整个人。 那我就是饭呗。因为我就是 没谁不是饭吗？ 对 呀、 啊， 你只不过不是80%的饭，你是吃到撑的饭， 吃到撑的饭啊。但是如果你喜欢喝啤酒的话，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可能不是一条好消息了，因为最近呢，英国一项研究表示，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干旱和高温会导致啤酒制造的原料大麦的减产，所以呢，啤酒的供应会减少，价格会上涨。 嗯，那么研究人员就说啊，因为人类对于啤酒有着跨文化的喜爱，你就发现了，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喜欢喝啤酒， 嗯， 所以呢，啤酒也是关人们的娱乐活动和社交，所以这种影响导致的意义还蛮深远的。 怎么说？ 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干旱，所以会导致原料大量的减产，啤酒供应减少，所以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状态。 哎，有道理哈。那当然呢，在最严重的极端天气条件下呢，全球的啤酒的消费量可能会减少16%。哦，那这个还真的挺多的，会相当于美国全年的啤酒的生产量。所以呢，研究人员表示，由于人类对啤酒有着特别特别大的喜爱，所以呢这一次这件事呢还是挺重要的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是不是以后没有办法怅然的去干杯了？ 嗯，其实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喜欢，我觉得我还是愿意选择4罐可乐吧。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 谁呀？我说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依然是在陪伴着各位欢乐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那么每周四到这个时候啊，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就会展开一场 K 歌的 battle 大战。 嗯， 当然我们两个 battle 输赢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想带动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 话是这么说，但是其实我还蛮想赢的。 就作为从来没有赢过的人，想 不是了，就是大家能不能就是客观一点，就是我确实跟静瑜是互有胜负的，对不对？ 就呼市话版的阴天和晴天分别战胜了我，我自认愧不如。 那不，你下次那个陕西话版的遇见还要再唱一遍，好不好啊？ 反正今天没有方言版，今天是要认真歌唱。 是的， 当然了 ，A 段是留给我们俩的 ，B 段希望各位可以摇起车窗，跟我们一起来。今天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喽， 来听听看。前面感觉是猜歌名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一到进入到了主歌部分，大家就会感觉到我们俩满满的这种深情。 认真唱哈， 认真一点啊。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了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眷恋。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哎 ，B 段 verse 来了。 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入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今天 感觉没有那么垮吧？ 对啊，刚才那段就是整段垮掉，就是我还不太习惯像阿杜一样在车底，但一到林俊杰来的时候好像还凑合啊。 各位的时间了，来一起唱吧。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是打开了一些心底很久之前的一些对于这首歌的一些记忆和感觉哈。 嗯，但各位的评价，谢谢各位，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也不能都说静瑜赢了，放回一城。 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 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 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哇哇，好了好了好了，自我沉浸。哎呀，我只能强行打断你了。 R&B 最后一定要R到底，好吧？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雨后又着时来，时过暮色苍白，旧的皮往南开。 翻唱的理想三旬，原唱是陈鸿宇，如果你听到他原版的话，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是刚才那个我们俩的 PK 大战呢， 你又要说 终于不是终于拉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赚回来一些好评， 就、那个、 因为有人说我最后的喔喔喔唱得不错， 就是那个 R&B 的那个，所以是喔喔喔早起的打更机 喵喵喵 别吓到小朋友很多家长早晨都是送小朋友在上学的路上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吓到小朋友就不好了。 但我跟你说，静瑜，下次咱们俩真的得把那段先结束了以后再放歌，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刚才想说我刚才唱的怎么样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飘出了谢春花的旋律，其实我就不好意思说我唱的怎么样了 你对比一下谢春花唱的是吗？ 对 对啊，这个对比太明显了吧， 但是还是谢谢一下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支持静瑜的大多数的朋友和支持月月鸟小哥哥的两三个 朋友, 朋友 但是最终我们俩还是相当于是互有胜负了，对不对啊？ 是现在每天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已经非常熟悉了。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会图片大 PK， 对， 周三的时候呢是有小视频的 battle， 周四的时候一起来 K 歌带领大家一起唱。 是 那么会有朋友问说，那你们周一周五干嘛？ 周一周五这是于综艺的大爆款的时间 对啊， 我没有时间自己来 PK 了，对啊， 周五要跟大家预告 报一下本周末大家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可以关注一下。周一的时候呢，如果你出去玩了没有关注到，我们帮你来回顾一下。总之就是要锁定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就对了。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一款电视剧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是算是一部神剧了哈。 神探夏洛克，哎呦，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就说啊，我看过，我非常的喜欢。那么神探夏洛克也出了一个同款的密室逃脱游戏，将会在伦敦市中心出现了。 嗨，我还以为在北京呢，如果在北京的话，马上就去哈。当然呢，这一款密室逃脱游戏呢是完全按照电视剧的真实场景布置的，这是一个仿真的密室逃脱游戏，可以容纳4到6人。但自从呢这个 BBC 的这个神探夏洛克在2010年开播以来呢，粉丝遍布了世界各地，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真人的同款的密室逃脱游戏也算是出的恰到好处啊。 那像第5季还没有播出，所以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娱乐需求哈，就找了最好的伦敦的密室逃脱公司，在市中心搭建了这么一个90分钟的密室逃脱的游戏。不过目前除了高价票，其他的票都已经快售罄了。 高价票，高价票意思就是少几个人进去呗，是这意思吗？ 不，就是贵一点，比别人贵一点。 挺有意思。 提到了神探夏洛克，当然为大家送上一首跟夏洛特有关的歌啦。听出来了吗？ 这是夏洛克吗？ 夏洛特烦恼啊。 是夏洛特吗？好，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志文这首夏洛特烦恼。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却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片一片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刚介绍错了，这个不是夏洛克的歌曲哈，这个是夏洛克的弟弟夏洛特的歌曲。 你干嘛，你好一本正经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好吧。 但我很喜欢这首歌，特别是金志文的音色，人家高音唱的特别好。 是， 人家高音唱的特别好。月月鸟小哥哥， 金志文的高音唱的当然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唱他的歌曲，有的时候甚至觉得 你还敢唱他的歌曲。好好练一练哈，下周四的时候battle继续，希望大家可以再跟我们加油。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节目，这是主持人朱丹的全新的文化旅游节目，叫做单行线，最近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是在现场呢，朱丹谈起了曾经的人生低谷，以及身为中年女性的迷茫 和困惑吧，她都中年女性了嘛。然后她分享了单行线之旅当中收获的真实人生的故事和感动啊。新节目的这档单行线呢，是通过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器物文明，感受到不同文化当中普通的平凡人为生活的努力奋斗的生命的故事啊。 嗯，也让大家看到世界的美好，看到爱与生命的坚强。单行线这档节目呢，将会在本月在央视播出了。那总之这档节目呢，就是朱丹带你去旅行了。接下来我们要在歌曲当中让校长张弛带我们去旅行。 我觉得这个音高比较适合我。 今天教练特别着迷，我说拜一拜，出门前换上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动物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与其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去浪漫的土耳其吗？ 我吗？当然没有啊。 啊，我是问大家， 啊、问大家 没有问你。 好尴尬啊！今天的属于早音乐秀节目时刻的尴尬时分就出现在刚才那一刻了啊！ 不，尴尬时分出现在你嗷一嗓子出来，就是那个最后唱哦哦哦的那一段。 不尴尬，然后到有人还准备 pick 我那一段啊，都觉得我那段这个 R&B 玩的还挺好的。 好了，今天也问问大家，为了变漂亮，你坚持了哪些好习惯？刚刚有朋友说自信其实是最好的，胡静说每天保持自信就可以变美，这一点呢，你看通过月月鸟小哥哥的坚持， 对， 特别得以证明， 就完全都不用捯饬啊。 也是希望大家保持好的心情，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 是的。 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因为入秋以来呢，气温下降，大家能感受到哈，冷的比较明显。 对。 所以呢，红叶变色率也加快了脚步。 这个事儿是很好的事情啊，那说明呢，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远郊了啊，比如说海拔较高的八达岭啊、云蒙山啊、妙峰山啊、戒台寺等等这些景区，都已经陆续的进入到红叶的观赏期了啊。 那近郊的香山、八大处这些景区呢，也有红叶出现，已经到了观赏的初期了。所以未来两天天气也不错，大家可以